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啊！ 喂，大家好啊！ 咁啊，牛医生咩唔使谂啦， 今日 牛医生条女落咗嚟喎， 系咩？ 又翻翻上去啊？ 系嘛？ 系啊！ 有冇见过阿嫂啊？ 冇啊！ 系咩？ 人哋两个人就费事阻人哋啦、 啊。牛二嫂， 牛二嫂费事阻人哋啦、啊。咁啊，人哋拍拖咪即係多個人好尷尬喎，覺得 咁啊係，都擺到明喺上邊落嚟，你過去見下佢， 係啊， 你會帶住一啲眼光，人哋一睇就睇到。 啱啊啱啊啱啊！ 你又好難，即係咧，作為一個香港人，你好難撇開嗰種眼光。 唔係第一樣嘢，梗係及人哋，哇正，正定唔正？ 因為你對呢個大陸女仔咧，你一定會覺得你咁山長水又遠，衝到上去揾條女、 啊， 條女肯定有個人之處，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個人之處都不外乎兩樣嘢啫，人靚波甜。 啊、 即是你就会起码咧，你睇条女咧，你就会由呢个标准开始睇起。 啱啱。 系啊，咁然后条女咧睇就睇到啦。 唔系女人好敏感。 好敏感嘅。 咁我哋今集讲一样嘢， 谈咩啊？ 食死猫。 食死猫。 嗱，我哋细个咧有三样嘢，我同阿笋哥啊，可能阿笋哥食得少，我啊食得好多。三样嘢，即系由细食到大，四样嘢。 啊。 第一，藤豉炆猪肉。呢样嘢由细食到大，第二样嘢猪扒、柠檬，第三样嘢死猫。屌你呢四样嘢真系食捻到，屌你老味人都癫。 谂 谂去就系食呢四样嘢大，屌你老味大过咗都系食呢四样。 喂，但系点解咧？其实食死猫嘅定义系咩咧？ 即系有啲嘢明明唔系你做，焗捻咗系你做噶啦，屌！嗯、即系嗰只死猫系大，即系有啲死猫系即系。食完之后你好不爽噶。 系死猫都有几种喎、哦，有啲譬如话甩声有啲死猫咧，你唔甘心食嘅；有啲死猫咧，你就甘心食嘅。 有呢个 嗱，譬如咁样啦，譬如话 唔系呢排好似食咗只。 譬如话你几个 friend 一齐去偷嘢咁样， 系， 跟住然后咧，明明咧就系你个 friend 偷咗，佢走紧出超级市场，你走得最摸，俾人捉到话你偷。 诶，呢个我食过啦。 呢啲你就最唔愿意食啦，系咪？ 系啊， 因为个利润你得唔到手嘛。 啱啊。 咁有啲死猫，譬如话咧，你见到有啲江湖大佬啊，即系万一俾人哋控咩谋杀啊，要坐监啊，咪搵人顶嘅，嗰啲又安家费噶嘛，嗰啲死猫。我唔知係嗰啲愿唔愿意食嘅咧。 我话俾你听，笋哥而家冇呢咁嘅嘢噶啦，屌你老母督大家出嚟噶啦，屌！ 但如果系有嘅话咧，其实啲人系愿唔愿意食呢死猫嘅咧？ 唔愿意啊！ 即系通常都系。 梗系唔愿意啦、啊！屌你老母坐几下碌啊，大佬！ 但系嗰啲安家费就唔得嘅。 安家费，屌你你谂都唔好谂啦，俾头嗰笔都收唔到俾嗰啲啦，而家啲冚家产，屌黑社会边信得过噶？ 明白。 冇呢咁嘅嘢噶啦，你睇。報紙咧前排先買一單嘢，咁話説咧有個柒頭皮咧就個艇仔咧就帶個阿爛島華過澳門賭錢咁計啦，阿爛島文，咁咧就贏撚咗成億啊，好似 哦，知道。 咁啊，肯定話佢出千啦，係嘛？你冇理由贏成億翻嚟噶，咁啊斬佢啦，咁啊當然要。咁啊斬佢嘅時候有條古惑仔嘅報串啊，屌你同差佬講，喂大佬斬人今次冧友啊，屌你老味，梗係驚啦！屌你老味，突然間上撚咗身，點啊坐成世大佬？ 咁啊 係。呢啲嘢諗都唔好諗啊！而家冇呢咁嘅嘢噶啦，個個你督我督你啊！屌。 即係我近排有單咩嘢？就咁嘅，即係咧就。啱啱喺公司咧就要處理一啲技術問題啦，咁、那個技術問題都比較專門嘅，所以我就唔喺度討論啦。咁、咧，但係咧就後來我解釋唔到，我打電話去問另外一間行咁樣。跟住然後咧就將個 email 私私咗俾我老細。因為都等我老細知道我哋而家即係知道個工作 個 工作程序係點樣。跟住然後咧，我老細咧就開我火，佢話：，哎，你咁戇鳩啊！呢啲咁簡單嘅問題都問，呢、这個問題咪就係咁同咁咯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佢咁完都唔明嘅，因為嗰個問題其實係喺我哋個行業裏邊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即係你都要同埋裏邊係牽涉咗幾個唔同專業嘅範疇裏邊嘅學問嚟嘅。咁然後咁唔知啊，我覺得好正常。咁然後咧， 哇！你唔知嗰啲嘢其實都好堅噶咯喎。 係啊，都幾堅下噶啦都。咁然後咧，咁啊冇計啦嚇，咁樣咁啊眼近啦嚇。即係大家雖然條氣好唔鋸，唉有得笑咩咩，哎係啊，真係唔識嘛，下次真係要多多指教咁樣。我老細仲要上多我兩句，佢話。你唔識問下我先嘛？ 屌你！ 即係咧，有時咧，你知做夥計唔可以下下都打電話俾老細嘅。 係 啊，你又驚佢煩啊，多嘢做啊，呢樣嗰樣。 唔係老細唔係多嘢做，老細係唔想人哋煩，即係俾得錢請你，冇理由要煩噶嘛，大佬。 咪就係，跟住然後咧，啱啱即係咧，咁你又冇得同佢解釋噶啦，唉，嗰啲係近撚樣佢啊。係啦，咁啊啲嗱，我食死貓經過咧，要引發咗我哋今日討論呢集食死貓噶。 係。 嗱，話説近排咧，我都有隻死貓都食咗，即係即係都唔係食嘅，都都可以唔係講係死貓。 嗯、 話説咧嗱，阿大提琴就有咗、 嗯， 大提琴有咗咧，因為大提琴個男朋友咧就係嗰啲南亞裔人士啊，即係巴勒斯坦人啦嚇。咁啊，巴勒斯坦佬咧就話俾佢聽，我係七時夾萬嚟撚到香港做生意嘅。咁我問大提琴佢做乜撚嘢生意啊？冇啊，買二手手提電話。屌你老味，真係騙徒啦，你老母！咁啊遇到個騙徒，咁啊搞撚大咗個頭。嗰個大提琴就話落仔，落仔嘅時候咧，佢就問我邊度平。咁啊，梗係大力屌個閪，屌爆個閪，大陸最平啦。但冇理由提供俾佢噶呢樣嘢係嘛？咁就同佢講，不如加計會啦。咁啊，卒之就陪咗佢加計會。咁咧單嘢咧，我就揚咗俾阿寶寶龍聽。阿寶寶龍即係我估唔到阿寶寶龍講一句咁嘅説話。佢真係好 serious 咁同我講，嗱，照顧人哋，叫人哋唔好尷尬。因為驚你知道政府嘢啦，免費一定問鳩你嘢噶嘛。 係啊 係。啊，點解、啊、你咁唔撚唔小心啊？又呢又老嗰啲啊，原來唔係家計會唔問啲嘢，淨係問條女嘅啫。 嚇嚇 嚇！同埋家計會原來發覺而家咧好撚多啲大陸人去嘅，就唔係香港人去。 哦，你就扮個老豆。 係啊，我就扮個老豆啦，梗係、哦、即係要扮個老公啦。咁呢只死貓一定要食啦、哦，要扮個男朋友啦，填埋啲資料落去啦。 但呢只死貓有咩好處咧？ 冇㗎，朋友嚟嘅咋。 O、哦、K。Okay、 即係當 加深咗你嘅友誼。 加深咗可以咁講啦，可能下次有屌波啦一次啊，送你屌波啦一次咁撚樣啦，有冇啲大富翁係咁玩噶？玩玩下送屌波啦一次啊，屌你老母吹簫三嘢啊嗰啲咁，咁啊估唔到啊，寶寶龍講一番咁嘅説話啦，即係呢樣係令到我好感動嘅一件事啊，即係佢居然話叫人唔好尷尬，即係你真係幫人做到即係足。同埋有一樣好搞笑，大家互對資料。 哦，係咩？ 因為你要知道大提琴中文叫咩名㗎，大佬。 哦，咁大提琴中文叫咩名？ 唔講得，我都聽到嘛，紅得啦，屌 啦！但係咧，嗱，我哋今日要討論咩問題呢？就係、是、嗱，即係咧兩個食死貓嘅環境都係硬食㗎啦。係。其實講真，裏 唔係食死貓邊有軟食㗎？ 唔係喎，即係咧有啲死貓咧，你食咗之後可能有好處，不過咧就要睇。咁啊，就要睇下你處理死貓嘅技巧啦。即係譬如話咧，即我有個朋友咧，佢喺香港某大瑜伽公司啦，即係香港嚟嚟去去 Planet Yoga 同 Fitness Yoga 嘅啫。咁我唔講邊間啦。 啊。 咁由咧，即係佢老闆上面都有 CEO 噶嘛。即係佢大佬就係總經理，總經理上面有 CEO 咁樣。咁然後咧，你知道有時咧，經理好多嘢都未必做得咁足噶嘛。有啲咩嘢梗係射落個細嗰度噶啦。跟住個細咧就眼光光啦。有一次就咁嘅，因為咧個做 design house 咧有個特點嘅，一定係唔準時翻工嘅。 啊！呢樣係真嘅，呢樣係真嘅。 點解咧？因為咧 喂，大佬你有時 O T O 好撚耐啊嘛。 第一就係而家香港 O T 唔找數啊嘛。 啱啊。 咁我 O T 你又唔找數，點我梗係會遲翻啦，係咪先？即係我夜啲瞓覺，咁早啲晏啲翻去收工。 啱啊，正常啊。 但係老闆唔會同你咁睇噶嘛。 係。 同埋咧，尤其咧公司嘅 CEO 咧，佢好多時佢哋唔係第一，佢唔會好明你嘅工作狀態。 係 嚇，咁咧，所以咧， 唔係佢唔需要明你工作狀態。 所以咧， 你只係要你嘅 output。 所以咧，好多時咧，佢翻用工嘅時候咧，見你成間公司冇人咧，佢心裏邊就會好唔安樂，啱唔啱啊？ 啱 嚇，咁然後咧就有一次就叫個總經理話：，哇，你點樣睇住斑馬㗎？有冇搞錯啊？咁樣。跟住然後咧就叫佢：，喂，你睇到咁嘅環境，就要嚇教啲下屬。跟住然後咧。個經理咧，竟然咧出 warning letter 俾我個拍檔，跟住後屘我就覺得，哇！屌，有冇搞撚錯啊？即係咧，我個 friend 心裏邊都好唔過癮啦。跟住然後咧就真係傻下傻下，走去揾佢老細理論咯。咁搞錯，我哋咁樣乜乜乜，你唔俾錢，乜乜乜乜啊，勾面揾大輪啦咁樣。跟住然後咧，佢就話個老細就解釋，都唔係嘅，其實我知道你辛苦嘅。不過即係出口術啦，喺度話呢個我都係呢、這個即係做樣咁做啫咁樣。佢話：喂，大佬啊，我收到 warning letter 啊，公司有 record 啊。 啱啊啱啊啱啊。 係啊，跟住然後咧就其實就唔單止係佢成班夥計都有。 係。 跟然後咧，但係中間秘密咧就會有啲協議啦，就係嗱今日咧而家咁樣即係你當然啦，唔知佢有冇兑現啦，即係喺個職場上邊可能對佢有啲提升咁樣啦。係不過咧就即係呢只死貓，你就幫我近養佢嚇，以後我有啲咩著數俾翻你咁樣。咁然後咧，我 friend 咧就喺 design team 裏邊係大佬嚟嘅。 係 屌，跟住係咪飛起曬班兄弟啦？ 嗱，所以 呢只死猫食一个啊，屌你！ 你食唔系啊，即系咧，大家咧一群人一齐食起死猫嘅时候咧，你仲可以透过中间出卖埋你下边啲伙计啊， 系， 跟住然后咧换取一个更大嘅利益，有时就系咁啦。 不过好老实讲啊，嗱、就是，我自己睇啊，你而家老细俾你食死猫，以前嗱啊，即系真系市道好嘅时候。就真係有個bargain能力，我同你真係可以拗下價。屌你老味，而家死貓你應該食噶嘛？屌係老細跟我下台街嚟啊！基本上 係，即係你個上司咧，譬如話我自己做嘢都係啦，嚇好多時都會有譬如話即係同美國嗰邊做生意咧， 係 其實美國都唔知道我做嘢做成點噶嘛， 係 呢、這個中間咧就夾住咧有間大公司，咁有時咧間大公司咧做嘢好撚慢嘅，係即係交貨交得慢。咁然後咧就賴咗嘢，咁但係有時屌佢禮拜五先 send 收工先 send 嘢俾我，咁禮拜五我有時就唔 send 噶啦，唔做嘢噶啦，咁然後咧咁六日一咁我先至開工喎，跟住然後咧咁啊美國嗰邊肯定屌撚曬鬼噶嘛，跟住然後冇啊你咪即刻射波射去俾大陸咯，係啊咁有啲死貓，佢連抗辯嘅機會都冇埋， 哇呢 啲，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咧有時咧死貓唔怕食 啊， 食咧你要知道個冤家係邊個，係啦。找出個冤家出嚟，如果咧你係有條件嘅話，盡量同佢傾翻啲嘢翻。係，如果咧冇得傾嘅時候，就認住呢個撲街，下次小心啲。 係， 最怕就係遇到我哋呢啲咧，即死貓食咗都唔知咩。 屌，呢只狗。 之後咧，但係咧，我諗咧喺工作上邊咧，最多情況就係呢啲。呢啲我哋尤其女人講是非。 系 做嘢嘅时候讲是非，佢好多死猫就食肠啦。哇，佢嗰日摸我波啊！哇，佢嗰日 系啊，屌你老味，好捻得人惊啊！呢啲死猫食捻咗，你冇仇报嘅，又唔知边个讲。 呢啲，哇，呢啲无的放矢。喂，有咧你又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可能你哋啲工作咧比较纯洁啊。 你傻啦，傻哥，你听我讲，我话俾你听。嗱，有一日我就听咗一个男职员就同我倾偈，就同另外一个男职员倾偈，咁咧对话就 呢啲叫性死猫。 咁佢就话。姓死，咁咧就話説咧就，哇呢度啊，即係嗱你知道我哋呢行就女多就男少噶，佢就同我講啊狗護士有冇搞錯啊？屌你咁嘅人品，冇理由喺呢度識唔到女朋友喎、啊。佢話好撚多結咗婚嘅人啊，喺呢度都可以識到個女朋友，不但止喎、啊，仲有一樣嘢誇張就係、是、我而家阿筍哥嚟結婚， 啊、 你阿二奶咧就要過檔，你知唔知阿二奶點咧？阿筍哥，你同狗護士講，阿狗護士，你以後照顧二奶啦，咁啊二奶跟住。 哎，我聽過呢單嘢。 哇！屌你老味，我咁做咁耐都冇呢嘢，望到女同事，啲女同事啊，淨係對我口啱啱，我肯定食撚咗撚多死貓。哇！狗護士個仆街係生花柳啊，狗護士仆街係屎巴窿都流窿啊！屌你老味，肯撚定係中撚咗呢啲暗箭，所以先令到冇女朋友。 我懷疑以前死貓咧，其實佢有好具體嘅意義嘅。以前嘅食死貓嘅定義咧，就係個女人同第二個男人有咗。跟住咧，然後咧就個男人唔要佢，就即刻嫁俾你。係，即係嗰個環境叫食死貓嘛。 係， 以前係咪有個咁具體嘅用法？ 啊，差唔多啦，係啦，係 咯。啊，你有冇？但係而家現代好似冇呢啲嘢㗎啦。 屌落撚嘢咪得咯，屌，即係好簡單嘅啫。呢啲嘢就有你咪落撚咗佢咯。而家落仔好撚方便嘅，你大提琴。 咁係。 即係你夠成年就得㗎啦。死貓呢啲嘢，即係你話有咗餡呢啲嘢落啊佢冇問題啊。 因為近排有單嘢都好勁，即係咧咪話有個女侍應啊。咪有七個仔四個老豆嘅。 哎，我冇睇喎呢單嘢點？ 你冇睇係好好笑啊！話呢、這個 七個仔四個老豆。 佢有七個仔。 係。 七個細路。 啊。 咁咧有四個老豆。 香港人嚟 嘅。香港人嚟嘅。跟住然後咧咁然後咧就話四個老豆唔係七個仔四個老豆五、 啊、 七個仔五個老豆。 係。 四个老豆咧贩毒坐咗监，跟住咧 真系经典。 跟住咧，然后咧就六个细路咧就社署托管，一个细女就自己凑，系个细女咧就跌爆咗头骨，但系咧摸摸好似冇乜嘢，照凑，即系咧呢个世界，即系有啲有，即系咧点讲咧？即系呢、這个呢啲就真系 唔系呢啲啊！真系受，即系嗱，直头系一人格以上。你受过第一次教训，你第二次教训冇理由又教过，屌你反毒！ 跟住然后咧问佢，点解你屌閪唔带袋？佢话因为唔健，因为唔健康。 唔系话唔带袋叫唔健康？ 唔系点解唔避孕？佢话食避孕药唔健康。 屌你系咪好卵靓嘅条女？ 不 过通常呢啲都系怪兽嚟喎。 系咩？ 我识咁耐嗰啲古惑仔嘅老婆，屌你好少靓。 点解会古惑仔嘅老婆都唔系靓女咧？ 哇！真系我识咁卵多古惑仔，可能我撞到一班唔系靓咯。 是啊， 真系嘅， 即系佢哋都唔倾向沟条靓女咁样。 沟一即系 即係總之玩一排散嗰啲咯，即係唔會同你認真搶嗰啲咯。通常跟得你好耐嗰啲都係啲唔靚嘅，真係㗎，甘心命底跟你嗰啲都唔方索嘅喎。 咁啊係， 呢個啊真喎。 阿蒲蒲龍都算係咁喎，咁樣。 啊屌你！ 喺當中嘅極品咯，都係。 啊你個閪！啊屌你老味！啊我想講一樣嘢，咁咧有個網友講咧，阿思思啊第一個，阿思思原來喺美國咧就做呢個心臟科嘅診所喺度做姑娘嘅。即係做護士嘅，哇！唔知思思靚唔靚？ 女嚟噶？ 思思我諗係啩，屌你冇理由埋粒仔叫思思㗎係嘛？不過好難講嘅，你知冇名嘅嘢啊。第一，咁啊，即係多謝思思覆我哋啦。第二樣嘢， 佢講咩咧？ 佢話即係見我哋成日講醫院裏邊啦，閪佬，佢話佢都見到好多呢啲即係極品。咁啊，好撚多冚家產，好撚衰㗎。即係你知去醫院攞免費嘢嘅係嘛？即係一個人要攞免費嘢特別狗閪㗎，我覺得。嗯、即係呢樣嘢係真嘅。即系你个人个人格都会即系， 不过又唔系嘅，你调翻转即系，你要去攞免费嘢系因为你冇啊嘛， 系， 咁啊，即系当然啦，有啲情况唔排除就系你有你都去攞啦， 冇呢咁嘅人噶嘛， 诶都有噶其实， 系咩？ 呢、這个即系你每次其实。以前咧有好多笑話咩公司偷廁紙啊咁樣。 哇！我哋嗰度有㗎，啲撲街真 係 偷廁紙。 咪就係咯，即係嗱呢啲就係即係有咗我、啊。喂，其實有實即係又老實講，譬如話咧，所以我 friend 去到愛爾蘭， 啊、 即係咧已經去到山窮水盡啦。 係。 點咪去教湯拎剩餐？ 拎 剩餐。 食得飽嘅咩？剩餐。 唔係，即係攞救濟啊。 哦。 即係呢、這個 唔係咁點入去攞啊？你無啦啦一個堂。 哦，冇問題㗎，冇問題嘅，即係任何人都可以攞。 咩救濟嚟㗎嗰啲？ 唔知喎、 啊，即 係總之飯餅乾啊，餅乾牛奶咯，係 啊， 即係佢話我即係有時點講咧，你唔係行到山重水盡，你都未必行到呢一步，係咪？ 咁啊 係，係啊，咁所以咧即係窮人未必係閪人嘅，佢真係有咁嘅需要啫。屌真正嘅閪就係嗰啲有先去攞啊嘛，有都攞啊嘛。屌你咩李嘉誠咪淨閪人啦？ 李嘉誠真係閪人，一講起李嘉誠咧，話説今次我想講一單嘢嘅，咁咧啊六個人咪一齊即係。踩落翻板凳啲撚多嘢，咁啊冚包散啦。咁咧話説咧，阿郭炳湘定郭炳剛，郭炳剛出嚟講翻説話似啲人講嘅嘢啦。即係第一就每人發放一百粒呢個 安家費啦。 安家費啦。第二樣嘢就子女嗰啲讀書就佢哋包辦啦。即係佢真係有個社會良心同埋嗱叻嗰個唔係阿郭生啊，叻嗰個係佢啲助手。即係你諗下，你養個助手，個助手要幫你度個危機處理，佢即刻要出嚟，即刻要講嘢，呢啲稿係嗰個助手寫撚定啦。咁一定唔係佢寫噶啦，佢第一時間就問老細。 你做咗呢單嘢之後，其實社會對你個印象係 OK 嘅。 OK 噶，啱啊！但係如果俾李嘉誠，李嘉誠咪會話啊，既定用既定程序去做咯。屌你老咩，李嘉誠呢咁嘅撲街！ 你見到佢，不過有到地方咧，我唔係咁睇落，唔係覺得咁舒服嘅。即係咧，出翻嚟，咁佢咪逐家家訪嘅。 系啊。 咁啊，家訪上到去嘅時候咧，佢話佢哋最希望咧就係、是，即係話死者生前咧就最希望兩個細路咧第日出人頭地。 系。 跟住咧，然後咧，佢話得，我哋以後公司教學。咁好啊，嚇應份啦嚇。 啱。 你呢、這個你做瓜咗人哋嘅經濟支柱，你梗要變成人哋嘅經濟支柱啦。 啱。 咁啊，你應該要做嘅嚇，所以我唔覺得有啲咁嘅 credit 你。 系。 佢話。咁樣佢話嗰個男仔啊你揾我啊，你揾我，跟住然後咧，我心諗，即係喺呢個時候咧，就唔係即係你將個你將件事變咗係你自己嘅事，即係同埋真正嘅做法咧，就係應該你係簽一份 contract， 你第日走緊咗點算啊？你老闆炒咗你點算？你講完你講完呢單嘢之後，你老闆話：屌你黐撚線人，點算 啊？嚇！ 嗱，我而家立份 contract。你個仔咧十八歲之後隨時進入新鴻基、 啊、 然後咧一個咩嘅價錢，我哋一定會請佢咁樣，或者我哋會盡力點樣栽培你個仔咁啊。喂，大佬講嘢有 plan 先得噶，揾你，屌我點知啊？而家邊有長工啊？你做得幾耐啊？即係咧，我望到，即係咧，其次咧，第二咧就係佢話入新鴻基。我介紹入新鴻基， 做咩洗廁所？ 係啦， 即係新鴻基做咩屌屎忽啊？ 即係咧，其實真係呢啲真係玩嘢嘅，即係係啦，我係你係新鴻基係間大公司，無可否認。入到去咧， 有好多職位㗎嘛，大佬。 係啦，即係你有好多職位㗎嘛，即係上至老細，下至花王咁樣都有份。即係你點解會理解入得嚟新鴻基做嘅人一定係好有前途嘅？ 啱啊！ 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又係一個唔理智嘅講法嚟嘅，所以我覺得喺佢成件事係包裝得很好好嘅。嗱， 有人死咗，然後公司咧有好快嘅反應，然後老闆即刻有廣告， 嚇 唔知嘅嘢盡量話唔知，知道嘅嘢我盡量配合警方。其實就算係咁啦，即係要做嘅嘢就叫做曬啦。咁樣喺度肯定咧就係件事係 operation 出現咗問題啦。你話嗰啲安全主任禮拜一開工，大家心照啦。 禮拜日天台啊，屌你 兩 邊打飛機，屌你 睇下。你禮拜日啊，禮拜日啊，即係除咗咧有啲確定咗禮拜日生意會好啲嗰啲工作啊。 啱啊。 譬如話咩咧？譬如話做食肆，禮拜日你仲開工嘅，你就唔會話喂屌禮拜日都嚟啦，俾啲屎你食啦咁樣。 啱啊。 咁但係調翻轉喎。屌你明明放十點咁十一點兩點鐘去又食飯嘅時候，通常去大陸食飯咧就千祈唔好臨收工先去。 點解？ 哇！佢真係俾亂咁煮嘢俾你食啊！係係啊，人哋都阻住人收工嘛。 係 哇！全世界都心照㗎啦，即係呢個係呢個全世界不易嘅原理嚟㗎。啱 啱 屌你咁，人哋都就快休息嘅時候，你先叫人開工。 咪擺明玩嘢啦！ 屌好撚敏㗎嘛！咁然後屌今次。即係安全主任肯定係廢㗎啦， 係 即係個個有攬安全帶，但係冇扣咗，咁咪又係多餘係咪？即係咧呢個台日本身係好危險㗎，你諗下喺個 lift 槽裏邊就咁晾住一塊蛋 啫。係啊，佢仲屌你老尾晾撚咗好撚多啲石屎又無泥啊！屌你垃圾落去，乜撚都死啦！屌你塊板超合金做差唔多。 我相信係你見到咧，佢哋原本冇咁傷心嘅，係。跟然後咧去睇屍嘅時候行翻出嚟嘅時候係好。 哇！梗係甩頭。 咁一定係好核突，一定係好核突。 甩頭甩骨梗係傷心啦。係 咯，即係呢個。呢、这個呢啲肯定係人為疏忽㗎啦，即係咁，但係人為疏忽都唔緊要，即係喺大集團都有顯出個大集團嘅風 貌。唔係，我覺得今次收容機攞 credit 咯，阿郭生就 同埋嗰幾個人算啦，都即係唔死都死咗，即係當然我都唔可以同佢算呢單嘢嚇，但係我覺得即係大集團又顯出佢嘅風度咯，老細自己出嚟親自講嘢，唔會話咧派過嗰啲唔知咩狗屎垃圾啊，著件靚西裝走出嚟，然後噏幾句咁樣。 你而家今日一日人未？ 你見到好多大集團嘅老細，自己都唔會親自出嚟講。 好彩你戇鳩啦。 係啦，請個公關出嚟。 不過郭生係個咁嘅人嚟喎。 係嘛？ 係啊，郭生係個咁嘅人，因為佢第一有信教啦，第二樣嘢。 啊，佢信教嘅咩？ 信教㗎。 咩？青龍教啊？ 我哋信嘅啫，基督徒嚟㗎佢。咁啊，第二樣嘢就係佢真係有一個即係社會責任喺度，我覺得，即係商家佬今次另眼相看咯，對佢，即係今次有啲即係啲眼鏡啊。 唯一咧就係做得唔好就係啲伙計咯， 啲伙計正一狗 下。即係你係成件事都包裝得好嘅，衰就衰喺咩？衰喺個伙計度，即係咧走出嚟突然間咧。唔知點解，即係大支嘢，即係其實咧，你可以好明顯咧，就係去落去做嘢之前咧，佢冇諗清楚嘅。好，如果咧你可以介紹佢入新鴻基做嘢咧，你有呢個咁嘅權力嘅話咧，咁呢個咧一定係你同你老闆有一個 agreement 先，即係咧嗱，老闆一間上去見傳媒，好多人會有閃光燈又剩嘅，幾廿支麥對住你，咁我哋有啲咩 promise 俾人哋，傾好曬啲條件先。如果傾好咗嘅時候，就準備定 contract。 唔係佢肯定係冇做嗰啲功課。 如果冇就撲街啦。如果冇嘅話咧，就你翻到去一定有鑊咩？點解咧？因為我喺現場，因為你知而家傳媒啲 record 幾十年噶嘛。佢個仔真係大個咗，突然間整個特輯去追蹤當年六個死亡嘅人士。 不過可能佢都唔諗呢啲啊，到時郭生執撚一粒咯，我屌。 郭生唔會執粒，佢可能已經炒咗 啊。啊，咁係啊！ 但如果你嗰日你出嚟講嘢嘅時候咧，屌有人識你係老鼠咩死眼仔？ 啱啊！ 人哋就係記住，人哋就記住當年你代表新鴻基講嗰啲番薯啊嘛。今日嗰兩個細路去咗邊啊？屌，原來去咗賣生果。係。跟然後咧就係咯，即係個故仔會係咁樣咯。 明白。 係啊，咁都好好笑嘅。你話即係佢話公書教學，我哋仲包埋補習費嘅。 屌你啦！ 即係你見到咧，佢係。做嘢嘅人咧，我唔係話佢唔好啊，但係咧喺講嘢嘅技巧咧，同埋收詞上邊，真係要修飾一下。 可能太急喎，我覺得。 你冇必要啦，即係咧，你個感覺咧就係、好，我可以去公書教學，但係咧，如果我話俾你聽，即係譬如話咧，我請你食飯，你動飲嘉賓咧。我都唔會計你錢你會唔會覺得係一種羞恥啊？ 夠擺擺明玩嘢啦，屌你！ 你即係咧你如果同人哋，即係如果用頭先個例子比，你其實係睇小緊人哋。 啱啊啱啊！ 係啊，即係人哋第一，你安家費係應份嘅。係。然後咧，你做呢啲嘢唔係叫做多咗，你做啲咩唔需要同我講你只係對佢就得啦。係啦，即係我會覺得佢去講呢番説話， 蠢咗啦嗰個人， 蠢咗之後咧，令到我會覺得係啊，你係有錢，你同人哋係相差好遠啊。 咁但係呢你去講呢番說話嘅時候你係侮辱緊人哋囉、而佢哋係冇意識到呢件事。咁我就睇到係你本身係一件你個立意係好嘅、但係呢 做個手法唔好囉。 做個手法唔好。 即係呢啲。即係等於你俾錢黑衣咁樣逐張抌落去咁樣囉。 呢個都冇所謂、即係呢個但係中間呢就係你話俾人聽而家我去可憐緊你呢、這個有問題。即係呢你即係有時點講呢你身邊好多有錢嘅朋友啊。有錢的朋友呢不是每一個都會用說話告訴你呢我們大家在不同階層裡面、有些人大家有人有食大家有大舅就照去、我以前的朋友我都說過、我以前的拍檔是、在他是太平大捷地氈的太子女的嘛我現在有個拍檔是某銀行的太子啦這個即是大家都是、大家我大快活啊，寫下遊記啊，即係好求其即係唔會話一定要上去唔知邊度食飯咁樣。即係其實大家都係普通嘅生活，即係大家再交貧結又何必要咁啊？另外有啲朋友就唔係嘅，有啲朋友咧佢係可能英國翻嚟，啱讀完書。啊，同你傾偈嘅時候咧，講親咧總係有兩三個藝術家個名夾喺啲説話。 係、最緊爭嘅。 係啦，即係咧我又不是說很討厭他但是呢就是 不是說他扮嘢囉即是扮要跟你個層次不同。 是即是呢他即是譬如我跟你說譬如說我如果你是賣菜的我跟你說話喂其實我們都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奇斯洛夫斯基的紅包。 你賣嘢我屌你屎囉 即是人哋 奇洛夫斯基 乜撚嘢機啊 你攞佢攞收機車拆你個頭佢， 即係你喺嗰個説話嘅過程， 佢擺明侮辱人啦、 喺説話嘅過程裏，佢未必係侮辱你，但係咧佢想突出自己同你係唔同嘅，係唔同嘅。即係咧呢一種反而咧係真係朋友嘅，有時知你唔即係其實又唔係話又唔係歧視你，即係咧有啲嘢知你唔知嘅時候，大家 喺呢個 level 上面探討咯。 或者大家客觀啲、我將呢件事我話俾你聽啊，喺呢、這個蘇聯。有一個人他是拍電影的他我為什麼要講他呢因為他有一些特色是其他導演沒有的他是最先用哪一種鏡頭運用而其他導演是沒有用的他的名字叫奇斯洛夫斯基就不是一開始就是喂我們不如看吧 屌你真是一個沒用的 是啊你現在呢有時你有時呢最什麼呢那些什麼360呢那些什麼東西報紙呢現在在即是早上搭車 那個什麼 ATM 是啊是啊那些 MK730 那些喂那些這樣的垃圾報紙裡面最多這些這樣文章呢 喂是喎我發覺是喎真是喎因為我好撚多啊 裡面呢有些濕鳩青年呢他是誰曾經講過一句這樣的說話 是啊 其實喂大佬這個嗰番即是呢譬如說人都是會死的不用啦你打個 call 牛醫生與狗護士得啦。即有時有些題材你未必你 call 這個人去講的時候那個力量呢其實不一定 不是真的那麼大。 不是大就是突顯了。 特別呢這個人呢他在我們的歷史的脈絡裡面呢其實沒有發生過任何作用。你譬如說 call 孔子以前說如果人不講禮貌就好像禽獸一樣。咁反而係有啲意思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年代賣弄嘅人多，但係真係有學問或者謙虛嘅人真係少。 啱，即係另外一個想講，你話講謙虛嘅人，黃霑，黃霑係一個好謙虛嘅人， 係嘛？ 係，黃霑係一個非常之謙虛嘅人。佢永遠就係攞大家平庸嘅角度去睇一件事，當中表現一啲大師嘅意見，大師。同埋唔係大師嘅分野喺邊度咧？大師做一啲嘢，永遠係好低調，深入一件事度。到你喺時間耐咗嘅時候，你發覺嗰樣嘢係一個經典，咁你就會係嗰個。 佢經典啊！近排睇過有套咩《不文女學堂》啊？ 未睇過。 佢以前啲鹹片嚟嘅。 黃霑啊！ 黃霑好多鹹片嘅喎，咩《不文叔》啊，《不文叔》啊，跟住然後咧，佢有一幕好白痴嘅，即係咧，你可以睇翻以前香港啲 low tech 電影真係好笑啊！佢話：屌佢都黐鳩線嘅，咁然後咧拎成扎假撚出嚟咧，揾啲線咁樣捆住，黐鳩線。因為片場嘅習慣咧，就係導演叫咩，你即刻拎出嚟噶嘛。即係話，喂，嗰度可唔可以咁可以張夢才又用黃色佢，哇！然後見到幾廿支油草一齊都遊緊噶啦嘛。即係片場以前多人做嘢嘅時候係咁啊。佢話跟住然後咧喺度度稿，講黃之後度稿， 喂大卵鑊，跟住然後咧有隻鑊下邊黐住條卵。 不過呢啲難驚啦，第二樣嘢。黃沾最經典嘅係咩咧？有兩樣嘢我真係想講。黃沾最經典，第一露華龍，露華龍呢個名係佢度嘅，呢隻化妝品露華龍，哇！呢個名真係靚到不得了，即係春風不不攬露華龍，呢露華龍呢三個字，第二個覺得經典、就 是。同埋佢同個唔知係咪法文啊，好似噶嘛。 係啊係啊係。 Low VL 啊。 係 Low VL 啊。第二個最經典嘅加士擺一開，唔係百事吉定係咩？人頭買一開，好事自然來。即係你而家度啊，我真係冇，我諗。即系嗱，而家當代才子最中意度呢啲係邊個？歪文咯，歪文度都度唔到呢咁嘅嘢啦。即係 歪文搞唔係搞呢啲嘢。 即係我覺得好經典啦。 歪文係要拍下嗰啲咩為殺手、為殺手全年無憂啊！ 屌你嘥曬歪文，跟住嘥緊你啦。咁啊，喂，仲有一樣嘢想講嘅，有啲網友想叫你教下影相。 教影相，大家想學咩咧？ 講下影相。 影相啊！好，我哋花十分鐘討論下啦。 好啊。 影相啊，呢、這個 唔係第一就唔使學啦。第二而家啲相機根本上都係超級傻瓜機啦。 係咯，即係大家 即係你越買部機越靚咪越傻瓜咯。 唔係嗱，首先咧就咁嘅，影相咧就我哋唔好放咁多心機喺嗰部相機度先。 啱啱啱， 因為咧客觀咧要影到好嘅相咧有好多條件嘅。 啱啱， 譬如話。影相唔一定要你係攝影師噶嘛，你可以請個攝影師影相。 啱啊，你係一個導演 咁。係啦，咁咧第一咧就係、是、如果我哋用有錢嘅角度去睇先啦。係。咁就睇下你影咩啦。如果你話影風景咧，去靚有靚風景嘅地方影靚風景，千祈唔好諗住喺香港風景。你明我意思啊？ 我明。 即係咧，取材係最緊要嘅。係。咁你有好嘅取，即係你好簡單啫嘛，同飲食一樣。 即係等你有攞多狗屎炒唔到啲鮑魚出嚟 啦。你朝頭早日本飛夠拖羅過嚟，超唔使啦！你揾把瑞士軍刀咁樣逐塊切出嚟都好食。 啱啊！你點誒同大生抽都好食噶。 其實你唔切就咁食都好食噶。 啱啊！ 係咯，即係嗰個刀工其實又唔係多餘嘅，即係切咗、可能人哋真係有 research 過呢個大細真係好。不過但係咧，嗰件材料咧好食咧，點食都好食嘅。 啱啱啱。 咁咧，所以咧取材係最緊要。係。這個如果你係影女仔嘅時候咧，揾個最靚嘅 model 嚟。 我唔敢睇喎，筍哥。如果你影人物，你唔好講影男定女啊，最緊要同嗰個 model 係有溝通。嗱， 唔係，我哋未講到呢一個部分，即係呢，我哋咧都未講到有攝影師嘅部分。 係 呢個有冇 feel 係攝影師嘅事 唔係 嘅事， 係 咪？即係咧講影相。 啊， 咁所以咧喺題材上邊咧好緊要，你有好嘅，即係咧你要揾。譬如話呢個都唔容易喎，呢個都係有一個好長嘅時間喎。 係。 譬如話你想去揾野性。野性嘅女仔咁樣， 影色影屎忽窿。 咁劉美君都可以好野性嘅喎。 劉美君， 譬如話以前啲人講梅艷芳都好野性嘅喎。 一般咯，梅艷芳。 咁然後定係你要揾李嘉欣扮到好野性咧？咁呢個係隨你喜歡啦。 唔係個波大咪野性。 咁第二咧就係搞清楚啦。咁你影相有咩目的先？係。即係咧，如果影相為藝術嘅。 係。 咁其實影得冇乜所謂，因為藝術係你嘅世界嚟㗎。你話靚就靚㗎啦，你覺得唔靚咪影過咯。 係、 如果為揾錢嘅時候咧，咁所有嘢咧你要執著好多。因為你背後要 serve 一個客啦、 啊。 如果影相為溝女嘅話咧，咁就約你想溝嗰條女嚟影咯。 係嘛？係嘛？阿筍哥真係好套用啊！ 嗱，呢個咧就 係通常攝影師溝唔到女喎，我見。 咁你要搞清楚你有目的先啦，因為攝影師做 job 嘛，做嘢嘅時候你即係好似馬夫屌唔到啲雞一樣，係嘛？即係你俾錢咪得咯， 俾錢得咯。 咁你唔俾錢就冇咯，即係所以咧，成件事咧就係、如果你係有啱嘅題材嘅話咧，就係、揾你題揾一個最有你題材表現嘅地方或者人物。係。呢個係第一點。第二咧就係、如果係搞清楚嘅目的，即係咧。當然啦，就係、如果你係去做完呢個藝術品之後咧，諗住黏喺你第二個喪禮嗰個叫咩堂啊？ 靈堂 啊，放喺你靈堂度嘅，諗住 alternative 嘅，你咪用最大嘅 budget 去做佢咯。 明白。 係你人生只可以做一次嘅嘢。 明白。 係啦，即係好似跳金蜘蛛咁樣，有機會死。 啊、 但係你諗住做一次咁咪做咯。 哇！係啊。 咁要擺多啲錢落去，即係大家唔好諗住咧，唔付出就有收穫。呢、這個咧就係攝影裏邊最壞嘅心態。好似印刷一樣，我近排都同一個學生嗌交。佢話啊，點解而家我哋印嚟印去啲嘢都唔靚？我第一你唔肯俾錢。其實全部曬印刷到都好難講嘅，點解咧？因為你印多幾張咧，你就會印得靚。 啱啊啱啊，香港嘅印刷係數一數二，我以前。 係啊，咁但係問題就係、 你唔俾錢咪印得喎。 你又唔俾錢，人哋嗱講真，人哋開台機， 如果一版紙裏面有幾十張稿，又紅又綠又藍又黃，一定是不靚的喎。咁但係你調翻轉，你一版印一隻色，梗係一定靚 啦， 一定靚嘅喎，係啊。咁所以咧就係個條件咧就係你要花幾多本金去做呢件事，係啦。咁如果咧你未搞清楚呢件事嘅時候咧，冒冒然去進行嘅話咧，咁係唔明智嘅。咁咧第三咧，搞清楚你嘅目的啦，咁你又有適當嘅條件啦，咁咧先至咧去講話其他客觀嘅因素，譬如話你要揾景啦，揾景嘅時候都有天氣噶嘛， 啱 嚇，咁樣大家都知道咧呢個世界分東南西北啦，留意個太陽咧就喺東邊過嚟嘅時候咧，咁你就要留意咧就係光線同埋人配合啦。其實個人咧如果向住太陽咪叫正光咯，背住佢咪叫背光咯，打側咪叫側光咯嚇。咁你要用人嘅角度去配合呢個光線嘅變化。咁如果唔係嘅話，你就需要有燈光啦。燈光就唔好自己做啦，請燈光師啦。因為咧呢、這個唔係一個攝影師應該做嘅， 同埋你應該做唔到噶啦。 不是做不到，是因为你只是需要顾掂你那块而已，你何必要顾埋人那块呢？即是你突然间要想着去搞火箭，自己做埋科学家，你是不是戆居？迪娜现在不是搞太空科的？ 是啊，但他不是科学家。 你信不信迪娜识这些东 西？迪娜识吹箫，我信。 是 不是？波很大，我都信。 这个就是迪娜的限制，每个人最重要呢，做人最重要是搞清自己的限制之后呢，你就可以做很大的 project。搞不清自己的限制的 時候，哇！呢句真是經典喎、 啊。係啦，你搞不清自己的限制咧、啊，你只可以搞你自己。 哇！呢句要講多次、啊、做人要搞清自己的限制，你先可以做更大的 project。嗱，呢句真是經典啊。 係啊，因為你知道好多嘢做不到，你先找人做嘛。你從來不喜意找人做嘢，淨係中意自己做嘢。 咁啊，做到嘢。 你做嚟做去咪做自己會做嗰樣嘢咯。咁你都可以揀做好自己嗰樣嘢，即係嗰啲人都係好可敬嘅。即係譬如話，你係一個木匠，你係做個五金做匠，即係。你要在裏面俾心機研究你嗰部分，其實都是好的，係啦。咁然後咧就喺光線上面已經處理咗。好啦，最後先是相機啦。相機啊，嗱，真係一句到尾，有咁貴買咁貴，買你自己負擔得到相機，唔得嘅咪布魯姆都得㗎。再唔係而家嗰啲相機講緊買部嗰啲尼康嘅舊相機咧。$2,200啫嘛，喺 DCFIFA.com 幫佢賣廣告啦。你上邊？ 哇，係喎！我哋話嗰啲網友話我哋越嚟越少賣廣告啦。第一，阿筍哥賣咗 DCFIFA.com。第二，我想賣，我嗰個金翡翠咧就屌屎忽，跟住你同我講，喂，你使唔使我幫佢賴屎忽窿？我唔使。哇，你真係斯文，原來唔賴屎忽窿。 幾多號啫？ 12號。 12號啊，金翡翠12號。 金翡翠12號，原來唔賴屎忽窿。 係咪師奶嚟㗎？ 係師奶。 靚皮膚啊？ 皮膚白滑啦。 但係佢個年紀同佢樣貌均唔均稱咧？ 一睇就知40幾。 即係40幾歲係40幾歲嘅好嘢啊！ 好，40幾歲靚師奶啦，總之就。 哦，係啊，美好蘇華咁樣嘅咧。 梗唔係啦。 係啊，但係皮膚都 OK 嘅。 OK 嘅皮膚，佢我一話唔賴師奶，佢就讚我斯文。 咁其他先啦。 如果我唔吹簫，可能佢話：哇，你真係神嚟啊！ 即係如果你想人哋讚美嘅話，你咪早啲同佢講話你要呢啲嘢咪得咯。 咁啊係咯， 佢瘋狂讚你。 咪繼續講阿筍哥度買啲 C P F 廣告。 咁然後就買部相機，相機其實咧就好閒嘅啫，因為基本上而家任何相機都可以記錄影像嘅。 係。 咁咧貴嘅相機同埋平嘅相機嘅分別係咩啫？邊度咧？就好簡單啦。 係。 就係貴嘅相機咧，佢可以記錄嘅嘢多啲。嗰個嘢係指咩咧？我。嚴格啲講咧，就叫 color depth， 係色嘅深度。係色深度咧，其實咧簡單啲講咧，就係你每一個點可以 carry 到嘅顏色有幾多。係你唔係嗰個唔係顏色係一樣，應該係 carry 嗰個顏色佢嘅 variety， 即係佢個可以個顏色嗰個 opportunity 嗰個機會有幾多。即係譬如話呢個顏色，佢有60,000個機會嘅，或者呢個顏色佢 carry 嗰個顏色係有1,200,000個機會，咁咪好唔同啦，係咪啊？ 明白。 咁越多佢可以帶到越多嘅顏色嘅時候咧，佢個顏色變數越多嘅時候咧，咁係代表咧佢張相咧有機會嘅層次感咪越高。 明白。 就係、是、咁簡單。咁樣就當然啦，靚嘅鏡頭佢嘅解像度高啲啦，咁佢有機會帶到顏色咪越多咯，嚇。咁然後咧揸下相機就會少啲咯，所以賣越貴越好咯。 我想講一樣嘢，筍哥。咁咧喺殘酷電玩物語呢、這個係岩井俊二近幾年最近期嘅作品嚟，應該我記得就係、是、之後都好似拍啲短片，佢有大約20分鐘嘅嘢係攞手提電話拍嘅， 係嘛？ 係啊，一個大師嗱，你唔可以話佢唔靚，佢 可以擠上大銀幕 ，film size 一流。 嗯、 我覺得影啲相靚同唔靚係最主要你嗰個構圖啦，好似阿筍哥講，你嗰個材料靚唔靚啦，你個構圖靚唔靚啦，你睇喺你個腦裏邊意念出嚟嗰件嘢靚唔靚啦。咁你之後攞 film size 靚唔靚啦，到你揸上手個相機記錄個影像嘅時候，都係其次嘅啫。 嗯，系咯，所以我哋将相机摆到最后。 系啊，系啊。 咁啊，最尾咧就系请咩人去做啦，吓、啊，即系呢个所谓影相咧，佢作为一个创作，创作系脑袋嘅事。 系。 如果你唔谂住创作嘅话咧，咁你其实咧你就唔系想影相，你系想做摄影师。嗱，搞清楚啊，你想做摄影师同埋你影想影相系两回事。影相系一个创作，系一个创作嘅过程。 系。 吓、啊，即系你边个做都冇所谓嘅，你谂到条桥，然后都系一齐做。 系。 因为咧，作为一个制作咧。你有冇人見咗人哋起樓起一個人起嘅？ 冇未見。 唔係錯 啦，即係 咧呢個人類社會咧，佢應該係 即係羣體地做嘅。 應該係好多都係羣體做，而好多叻嘅人咧，咁佢都係需要有一個，都係可以，都係有一個目標噶啦。當然係係啊，咁、那個目標就係你諗嗰個咯。 明白。 係啊，咁你又俾夠錢請佢哋，咁你完成咗又影相。 明白。 咁啊，所以咧就係、是、真正啊，即係咧真正裏邊咧，你缺你技術咧，可能係零。 系， 系啦，咁你器材都系搵人租噶， 啱啊， 即系呢个都唔一定要自己买。 啱啊，我觉得最主要系你个创作同埋个概念靓唔靓。 咁所以讲到尾，即系点，即系分享下影相技术，影相冇乜技术，即系够钱啊。 啱，我都觉得系。 咁如果唔系咧，嗱，你又唔好觉得我喺度吹鸠水喎。如果系咩嘢咧，就系因为如果你条桥咧 系 真系好嘅话，好多人唔使钱都会做。 啱，但系而家冇呢桥咯，想 即系因为好嘅 idea 本身真系好吸引。 啱，但系而家已经冇噶啦呢桥。 吓，好多人都希望咧喺一个惊世，即系你好似阿爸都爆得气咁样啫。 系 嗰时候拍《卧虎藏龙》， 系 拍完之后，咁一炮成名啦。 系 后来自己咧戆鸠鸠咗去做导演，衰捻咗。 屌，即 拍咗套咩啊？杨紫琼嗰套《天物传奇》啊。 佢拍嘢系靓，但系啲桥唔靓啊嘛。 就喂，咁呢啲咧就系佢唔明佢嘅局限。 今日我哋讲嘅嘢系咁多啦，大家 OK， 拜拜。